爱人，明天不再暖暖相枕，继续来吧，心窝里面这点点情仍是和暖。微收的风云，请爱念唇边，需要暖火一点，眼泪和汗今宵里面苦苦纠缠，求可将心灵奉献。发现足这夜不倦，永不倦，黎明时分开怎么遇见。发现足这夜不断，永不断，茫茫然留低仅有的这刻温暖。明天将不远，暖火快完，仍不惜跟你紧紧依恋，眼泪和汗心窝里面苦苦纠缠，已足和暖。紧紧依恋。